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日前，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光明网、腾讯公司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21揭晓仪式在北京举行。智、建党百年、意、元宇宙分别当选年度国内字、国内词、国际字、国际词。那么2021年的年度字词应该如何解读呢？年度字词是如何反映世间万象和社会变迁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聊一聊2021汉语盘点。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跟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的汉语盘点。我印象非常清楚，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介绍过2020年的年度国际字、年度国际词，还有年度国内字、年度国内词。那么现在转眼一年过去了，到了2021年的年底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盘点一下2021年的这个汉语盘点。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商务印书馆的副总编辑于桂林，于总，于总您好。 好，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教授杨尔红，杨教授，杨教授您好。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那么我也知道在不久之前2021年的汉语盘点向社会发布了，那么而且也揭晓了这个2021年的年度国内字词和年度国际字词哈。那么下面呢，您就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哈。那么2021年的年度的国内字词和国际字词分别是什么？ 汉语盘点活动，我们是对当年的中国和世界用一个字一个词来描述。那2021年的年度的国内字是治，治理的治， 治理的治，法治的治，三点水那个治。 对，国内词是建党百年，国际字是疫，疫情的疫。国际词是元宇宙。 刚才您是跟大家介绍了，下面您跟大家说一下哈，两个字两个词哈，它分别是什么样的意思哈，它为什么能够当选2021年的这样年度的国内字词和国际字词。 这个年度字词啊，来源就是由网民投票专家评议，那个字词肯定得代表反映当年的一些大事要事。那为什么治理的治能够成为国内字，这跟我们整个的今年的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是有关的。一个是教育政策，双减， 双减。其实双减这个词啊，也是曾经被列为这个 候选的前五的字词， 对， 前五的词。它其实是教育政策的一个治理政策出台。那其实还有一个双碳， 碳达峰、碳中和， 对，碳达峰、碳中和。那这个是什么治啊？这是环境治理，这也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其实近几个月还有一个治，就是现在互联网时代平台治理， 晴朗行动。 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对疫情的动态清零，对疫情的治理。所以这个治理的治，就是我们原来说是从中国之治到中国之治，制度的治，治理的治，再加上我们说要治理现代化体系，这个也都是体现的，我们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所以这个治啊，更能够代表就是说全方位的方方面面，所以它能够入选 国内字， 是这样的。 嗯， 那年度国内词建党百年当之无愧， 这个就当之无愧了。 对，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这一百年来我们党是很不容易， 嗯， 是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从1921年创立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到49年建立新中国， 嗯， 就是翻天覆地啊，然后改革开放， 对， 这惊天动地的事， 嗯， 所以这100年来，党带领全国人民越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所以这个建党百年，这就是体现了广大百姓、广大网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整个的带领中国人民一路走过来，就是建立的各方面的成就，也是一个充分的认可。 嗯， 这个在网民投票过程中它是遥遥领先的，当选为年度国内词，嗯，这是实至名归的。 没错没错，嗯，就是这样的哈。哎，另外咱们说说这个年度的国际的字词哈。 嗯嗯， 因为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啊，年度国际字好像就是意义是吧， 去年就是意这个字。 嗯，哦， 这就反映现在的疫情确实是当前全世界的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提醒各国之间对这个事还是要充分的重视，让这个疫情早点摆脱，进入正常的生活状态。 嗯，您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提了哈，嗯，我们这个汉语盘点其实已经经过了10几年的这样的历程了。 嗯， 那么连续2年的这个年度字是同一个字，是不是这个第一次出现？ 连续出现是第一次，原来就是间隔出现，国内词出现过，民生好像出现过2次， 哦， 就是隔了几年出现。 下面咱们说说这个年度国际词哈，是元宇宙这个词。哎，这个词为什么会当选？当时这个评选备选的词里面，我反而觉得像什么奥运会啊， 嗯， 像碳中和呀， 嗯， 这样的词，我个人觉得我反而会更关注哈。啊，您跟大家说说为什么元宇宙最后会当选？ 这个一个是网民投票的时候，元宇宙它跑得比较前，因为它就是今年尤其是到下半年成为一个很热的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 嗯， 大家都很关注。尽管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是特别明白元宇宙到底什么个什么东西， 嗯， 但是这个概念呢大家都很关注。 嗯， 总觉得它是代表新科技，至于这个新科技给人类带来的是福还是祸，大家可能都在思考。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呢，这个于总啊，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回当选2021年度的国内字词和国际字词哈。那么这里面，杨教授，您作为学者来讲，您对于这两个字和两个词，您是怎么看的？ 关于国内字和国内词，我没有特别多的补充，我觉得，于总已经说的特别全面了哈，就是概括了我们国家的整个的这一年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主旋律。那么关于意，我觉得于总说的也特别特别的全面了。这两年确实在整个的这个新冠疫情这样的一个笼罩下，我们国家是在积极抗疫，而且也做出了中国的成绩、中国的态度。但世界上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它的疫情依然处在一个高的这样的一个爆发期，所以和整个抗疫的措施和人们重视的态度，以及对人类这样的一个经受的哈和自然和这样的一种争斗，或者说是和他的一种抗衡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意真的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一个世界范围的一个状态。 嗯 啊，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多的补充。 对，您特别想说的是元宇宙是吧？ 对，我特别想说的元宇宙。首先我觉得它能够作为今年的国际词，我觉得也很理所当然。 嗯， 其实这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我觉得就是刚才于总已经说过了，也许是科技的发展，到今天的时候，人们突然觉得虚拟和现实结合，马上就要走进人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对吧？ 所以元宇宙它本身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含义是虚拟和现实结合，以至于结合到有可能你根本分辨不出来是在虚拟空间 真假猴王怎么回事， 对 对是怎么回事，对，不知道，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吧， 因为这种状态我们可能在一些科幻电影当中或者科幻小说里面曾经看过或者是读过。 其实这个词语是1992年出来的，这个词是美国的一个科幻的算是小说家吧，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词语。那么为什么今年突然火呢？我刚才说第一个层面可能真的是虚拟现实这样的步伐哈，走到这儿，哎，人们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词了，也许快和生活接近了。另外一个其实和今年脸书改名，他把脸书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公司名称改成了 Meta， 然后呢咱们翻就翻成了元宇宙。他之所以改名可能也和本身今年这个词儿火起来也 有 关系， 对， 就是相互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层面的。第二个层面呢，我更觉得也是我们的网友对这种比较新鲜又具有这种语言上面元宇宙这个词儿，哎，突然觉得还是有点好玩哈，就是本身语言的它的这样的一种幽默，或者说是它语言的这样的一种乐趣上面，哎，觉得这个词儿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可能从这个角度把它选为一个国际词。你看美国也在说，世界上范围也在说，我们中国其实也有很多人也在说这样的一个 元宇宙是吧，所以我觉得把它选为国际词可能还有这一个层面，就从语言本身它有它一定的乐趣在里面。 说到这个今年的一些很热的一些年度的国内字词啊，我就发现在今年的2021年的汉语盘点的国内词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网络用语就已经到咱们这个五个备选的国内词当中去了啊，就是 YYDS 永远的神啊。这里我想问一下二位，就是这样的一个词的确在年轻人当中用的比较多，那我们这回已经把它放到了一个年度国内词的备选的五个词当中，它能够代表着一些什么样的趋势吗？ 年度字词的评选，首先它的来源就是广大网民，那网民的兴趣爱好，他的关注点，他喜欢用的字词，作为这个活动你肯定要关注。这个 YYDS 尤其是奥运会期间，这永远的神那出现频率很高，何况其实你们也看到了，我们是把永远的神放在前面括号， 对 YYDS， 对， 就说既把网民的这种使用度很高的词进来了，同时也有一个正向的引导，毕竟还是汉语词，我们要把它的意思要点出来。其实不仅仅是今年，往年前五前十的字词里头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网络流行比较大的，所以跟我们的十大网络用语十大流行语会有交叉的， 对 会有重叠的。 我想问一下杨教授哈，您从一个专业学者的角度来讲，就是现在的确这个网民们啊就经常会创造出一些词，而这些词呢实际上可能并没有收录到我们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当中去啊，它是一种网络用语，但这种网络用语它被用的非常的广泛。那么您觉得哈，像这样的一种网络用语，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哪怕一些简称缩略语，它是不是也能够代表着我们的汉语的一种发展的趋势呢？ 我自己不太说是认同他说一定是有这样一种趋势，语言本身发展和使用的规律它有它这种自我荡涤的这样的一种性质，就是说语言嘛，它其实本身还有一个承载着幽默和承载着青年人的这种兴趣这样的一种功能，所以网民去创造出来各种各样的词语甚至很快被流行起来，对吧，可能是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兴趣，这是一个方面啊。那同时呢，其实这些词语能不能够沉淀下来，能不能够真正的就成为的代表着语言的一种趋势，我总觉得能够沉淀下来的永远是语言里面美的好的符合语言使用和发展规律的这样的一些 东西才可以沉淀下来。所以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流行的一些东西能不能成为一种趋势，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要轻易的去打上什么标签。对，就是本身语言有它自己发展的一定的规律，也许过两天它就消失了，也许它就一定沉淀下来了。 嗯， 比如说我们的给力，它就沉淀下来了。 嗯，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打工人，可能也就沉淀下来了，它可能很符合对那样的一种样态，一个群体或者一个事物的一种很明确的一种表达，对吧？ 嗯， 这就沉淀下来很多这样的一些很好的一些词语，对吧？哎，这就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嗯， 那当它只是一种游戏，只是一时的幽默，或者说是只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出现的时候，也许就这么一晃而过。我们也算是一个语言工作者吧，从我们这个语言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有义务去引导健康的语言生活，我们一定是要引导健康的语言生活，引导的好，那么我们的语言生活就会很和谐，会把美的东西让它更快的沉淀下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在我们上期请到这个于总来做节目的时候呢，就是讲2020年度的年度字词的时候，其实你也简单介绍了一下每一年度的年度字词是怎么评选出来的哈，大概这个评选的流程。那么今年有什么样的自己的特点，大概有一些怎样的一个流程，你也简单的跟大家再来说一说。 汉语盘点活动因为今年等于是16年嘛，我们也是在不断的丰富它的这种评选手段和方式，也不断的利用新技术新手段。今年跟去年差异不太大，从11月19号，因为19号是星期五，我们通常情况下是11月20号到12月20号、 哦、 整个叫汉语盘点月。 嗯， 启动之后呢，就让网民从里头去推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当年的中国和世界的字和词，在光明网上推荐字词，然后还有客户端，各家机构也会，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国家语言资源库， 嗯， 包括腾讯的那个 QQ、那微信， 嗯， 知乎等等各大这个大平台，平时收集到的这些字词都会有，他们推荐完了之后。在那边有一个使用频率的高低，就像这个前五的字词都是字词比较高的，大概在12月3号左右，我们会组织一个专家评议会，就根据就是说网民的推荐情况，原则上是尊重网民就是使用频率和这个机构的那个高低，除非一些特别就是说对社会反响不是特别好的这些字词，因为网民投嘛，他根据自己的兴趣 啊，对， 就有一些我们会酌情的做一些干预，基本上总体来讲是按照网民的这种投票的情况，那选出前五字词，前五字词之后再进行第二轮投票，选出前一的字词，在12月20号举行揭晓仪式，然后在这个汉语盘点月过程当中呢，我会发布十大网络用语，十大流行语，十大新词语。那这些又怎么来的呢？这些就更多的是大数据来的。 哦， 像我们杨教授这北京语言大学，他是平面媒体中心，十几亿的字词的，那他的流行语就是从这种主流媒体里头挑选出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也会把一些比较热的字词做一些视频呢、啊、做一些图片呢、啊、包括做一些书法啊，让大家就是这个月就大家都很热闹，时刻关注汉语盘点活动，把大家就是鼓动起来啊，你要参与。最后其实整个活动下来我们每年都有几亿次的关注量和阅读量，啊，所以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而且我们也会请到书法家， 对， 去专门将年度的国内字词和国际字词写出来、 写出来。对对对对对对 对，这里呢再问一下这个杨教授啊，像咱们这边作为这样的一个国家语言监测资源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是吧，作为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平时就是来监测我们这个语言上的一些变化，一些流行的趋势吗？ 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负责每年是做主流媒体的哈，这样的一个平面媒体，我们要每天采集这些媒体的这样的一些语言数据， 嗯， 然后去其实也是开展各种研究吧，但是我们作为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是每年要把这种监测的结果向社会发布的，发布就包括着我们每年汉语盘点的时候，我们会发布媒体的流行语、网络用语和新词语，这是一个形式。同时呢，我们每年会把大约11字次的这样的平面、有声和网络媒体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用字用语情况，要向社会公布，做一个统计，然后放在我们的绿皮书里面。绿皮书是也是电子版的，让它同步扫一个二维码就可以到这个网上去看到我们这一年媒体的用字用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像这些平面媒体的这样的用字用语啊，它这样的一个资料库都是通过这种大数据的方式来收集起来的，是吗？ 对，其实我每天都会去采集一些报纸，比如说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法制日报、这个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还有京晚报，就是分了咱们国家整个一个地域，什么新民晚报、华西都市报、齐鲁晚报，就是把它 整个全国各地都有， 对对对对对，羊城晚报等等，这些都有日报、机关报也有晚报，就是这样的，让它这个语料的这个分布尽量平衡一点，这是把主要的这个平面媒体的，主要是报纸，还有呢就是网络媒体去找一些门户网站，比如说新浪啊、腾讯啊这样的一些门户网站的这样的一些新闻报道。 嗯， 其实还有就是有声媒体，其实我们也采你们的语料，你们在发这个有声的同时，其实你们在网站上也有同步的一些文字稿的，这些也是我们采集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涵盖了平面媒体、有声媒体和网络媒体三大媒体。每年做这个语言监测的数据大概是10亿字次，所以流行语也是从这样的10亿字次里面去提取出来的，我们把它叫做中国媒体流行语，这也是媒体最关注的这样的一些词语。 对，所以我们会在汉语盘点当中就出现这个年度的这个国内媒体的十大流行语，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这样的一种监测哈，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就说如果单纯的从流行语的发布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做监测的话，我更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是用词语记录了媒体的关注，其实媒体的关注也是大众的关注，这也是我们从媒体里面提取出来的流行语和我们网民推荐的有时候会有很大的重叠性，是一致的，对吧？我自己给它定义的就是记录了世事风云，记录了社会变化，记录了明星百态，其实什么都记录了。 对对，其实连续记录很多年的话，其实也能够反映出这种 社会 的 变迁。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你有印象？比如说，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几年前的一些什么样的词代表着当时的一些什么样的情形？那么现在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词能够代表着现在时代的这样的变化？ 我就是编词典的， 嗯， 我们是特别关注这个。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说这个年度字词是一个小切面，反映一个当年的一些基本情况。 嗯， 其实你把它的距离拉长，就是反映一个社会的发展变化。因为我们曾经做过编年本的词典，比如说80年代的喇叭裤， 哦，喇叭裤， 对，80年代到90年代的万元户，然后大哥大，BB 机。那都是一个时代的记录，是吧？ 对。 后面就讲这个微博、微信，到现在的这个手机的普及，所以这些字词啊，你要记录下来之后拉长距离，你就反映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它看上去是一个字一个词，但是反映的是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变化。作为这个数据的收集整理，那对我们编词典就很有帮助。我们现代汉语词典这每5年或者10年修订一次， 现在是第七版， 现在是第七版 、 可能要现在也正在收集词语做第8版修订的一些准备，要出可能还得好几年，但是这些呢就是通过这样的大数据，以前我们是做卡片，现在有这种计算机来收集词语，那就卡片可能就不用那么那个了。 对， 然后对国家语委，它是每年刚才杨老师说绿皮书，它就是其实是叫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每年都会发有一本，每年都会发布，把上一年的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做一个整体发布。 嗯， 所以这也就是说既有一个年度性，同时拉长了，那就是有一个时代性了，很有价值的做这个。 而且也能够记录我们汉语的一些变化。 对 对 对 对，近几年的一些变化。 对对 对, 对， 其实各个领域的这种记录还是挺明显的。你比如说其实我们科技就记录了整个上天入地的，比如什么蛟龙号、深海一号，到现在的祝融号、西河号等等的，实际上我们科技的进步，整个航天的发展都有记录。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一网通办到跨省通办，今年这样的一些关于民生的这样的一些，也是记录着社会生活，对吧？还有这个立法的记录，比如说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到今年个人信息保护法，三部法的这个出来，在我们整个的互联网安全这个话题下面，都把它记录了下来。 对， 就说是真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吧。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而且呢，我也注意到哈，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汉语盘点的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当中，有各个专题嘛，比如说有民生专题啊，有社会生活呀、体育文化教育娱乐呀、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很特别的，就是叫航天专题十大流行语，这个是今年第一次出现，是吗？ 对。 为什么今年专门有这样的一个航天专题的十大流行语？ 这个其实是我们从这个大数据里面把这些可能成为流行语的候选词语拎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航天类的这些词语这么多，这是第一个感觉。因为你出十大流行语，你不可能说是完全都是由航天来冲 啊， 都 冲， 对 对 对。 那 么我们其实历史上也出过一种各种各样的，就是当它某一个话题特别集中的时候，我们会出一个专题。那么今年就是这个航天十大流行语。对，其实这个航天十大流行语，我们把它的一个上位概念放到了我们综合类的十大流行，也就是我们发布的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里面有一个中国航天。去做这一个专题的时候，我可以描述我的心情是真的是激动自豪。其实看着这些词哈，你想一个是在这一年我们航天上面有太多的这种成功和成果来激励着我们，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你看所有的这些词语我一个都舍不得把它丢，就是它本身语言和文化的这种魅力。我们的核心舱叫天河，我们给核心舱送补给和给这个航天员送补给的叫天舟，然后呢去火星的叫祝融，原来这个祝融就是我们古代 火神 的火神， 火神 去做太阳探测的叫羲和，羲和本身也是古代文化里面太阳神的一个称号，对吧？飞上天的叫神舟，所以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感受还是觉得航天人太厉害了，对中国的航天的发展给我们的激励也特别的多，同时航天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他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和这样的一种感受是太深了，他能够反哺回来让我们去拿着这些词去看中国文化在我们当代的科技里面能够上天，这样的一种感觉特别的好，所以专门出了这个，我特别自豪这个航天专题。然后我今天去到汉语盘点的时候，突然发现今年请来的这个访谈嘉宾全部都是航天部的，都是个航天友，对，和航天工程师。对， 其实刚才杨老师说的就是今年咱们国家在航天科技这一块确实是喜事很多，大事很多，成就也很足，所以值得列一个专题来反映来记录。到最后汉语盘点揭晓，我们把航天，因为上天的那些航天员大家都很熟悉，那就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幕后的那些工程师，其实这个我们科技的发展他们幕后是做了很多，包括这个芯片什么的，那都是自主的东西，都花了很大的力气，这也能够体现进来，我们特意把那些人请过来。其实还有一个附带的，就是主要是我们航天科技，但是航天这一块体现的我们中国文化，你看刚才说的这些字这些词用字用词都是我们传统文化里头，都是我们原来用的那些星宿，那些 名字，什么神州也好，祝龙也好，西河也好，那都是我们传统文化。 嗯， 其实我们也是鼓励我们的科技界多用中文来表述我们的概念，这样的话我们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国外科技界也能够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这一块。 嗯，嗯， 所以我们也有意的在这一方面也是强化我们的一个专题，把这些词进来。 哦， 啊， 嗯嗯。那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我们在进行这个年度的媒体的十大流行语这样的一个梳理和总结的时候，怎么就想到说通过一个一个的专题来反映呢？ 这个是我们做了很多年了，因为每年媒体流行语出来，我们觉得十个不足以去概括整个的一个媒体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哦，嗯嗯，所以分领域。 对对对，分领域。 嗯， 我们就干脆把它分领域，每个领域我们都拿十个来。比如说科技领域的流行语，我们每年会写一个科技焦点名词送给中国科技术语。 哦， 对吧。 嗯， 然后教育领域的，我们每年会和光明日报也会去做一版它的教育盘点。 嗯， 其实每一个领域他们都会关注到这一年它会有一些什么，在报纸上，在媒体上，在大众里面大家都关注的有一些什么样的词语，表达了一些什么样的社会，表达了一些什么样的百姓的心声，表达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嗯，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二位也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汉语盘点，年度的国内字词、国际字词哈，还进行了这样这么多的分类的这样的一种梳理，意义主要在哪里？ 就是首先我们做这个字词盘点，然后一年一年的积累下来，一年可能就是一个时点，但是你十年可能就时段了，那再拉长一点可能就是一个长线了。 嗯， 啊，甚至它成了一个面了。所以刚才杨老师也说我们为什么专题会因为哪个字哪个词我们都舍不得，那会专题甚至会可能越来越多。那随着中国的这种整个的发展，原来可能我们只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某几个领域体现我们的成就，那后来越来越多，我们可能全面开花了，我们哪方面都在走在世界的前列，那我都得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做这个字词盘点，那我就得要把中国的发展、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国发生的大事小情，用字词、用中国的语言文字把它记录下来。第二个，我们做这些字词沉淀下来的，那可能就是作为这个时段的一个文化记录，在词典里头、字典里头，那作为后人在学习使用，再回顾这一段。还有一个，其实就是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那我们做这个语言就要通过语言把文化记录下来，再往下传承，一代一代的往下走。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我们好的词语进工艺术。 哦，没错没错。 嗯， 好。哎，杨教授， 那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说词语是最简洁最鲜活，同时它又是能够最快速的反映出来社会生活的一个很美的载体。这就是本身词语的它本身具有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所以用词语来记录流行的、大众喜欢的、媒体关注的，这就是它的一个魅力。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介绍了一下2021年的汉语盘点，来跟大家讲了这么多这种语言的魅力、文字的魅力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于桂林于总，也非常感谢杨尔红杨教授，谢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2022年马上就要到了，在2022年的时候呢，编辑部的故事的播出时间呢有了一定的调整。下面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编辑部的故事在2022年当中的首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3:10到13:45，重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22:20到23:00，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届时关注。